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陈淑桦演唱的老歌《秋意上心头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雨雨。漂洋过海来看你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，歌手娃娃演唱的1991年的老歌。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来展现女人内心的故事。 想用它 这首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忧伤的无以复加，歌手娃娃的声音十分感性，时而飘忽时而沙哑，把这首情歌演绎得十分动人。继续来听一首费翔的老歌《今夜不能醉》。 就是迷人的音乐，但是今夜我不能再醉，我要醒着对你说再会，忘不了我们曾拥有的一切，忘不了每次心痛的滋味，所以今夜我不能再醉，这是我们最后的约会。为什么你还不能够感觉我手里端你这一杯，这不是酒是我的泪，啊，今夜不能醉，今夜不能醉，就怕醉了 歌手张艾嘉善于用音乐来说故事， 它并不是以完美的演唱技巧来表现音乐，而是真实的唱给你听，告诉你他想说的，呈现出真实完整的自己。这种真实自然的音乐吸引了无数乐迷，让人在音乐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。来听张艾嘉演唱的《最爱》。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，一生只爱一个人，一世只怀一种愁，纤纤小手让你握着，把它握成你的袖，纤纤小手让你握着，解你的愁，你的忧。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，一生只爱一个人，一世只怀一种愁，纤纤小手让你握着，把它握成你的袖，纤纤小手让你握着，解你的愁，你的忧。 记得下面的这首歌吗？流着泪的你的脸，由歌手任贤齐在2000年推出。当年凭借着一首《心太软》，让任贤齐是迅速走红。那个时候的小齐就像邻居家一位爱唱歌的小青年一样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任贤齐在不断尝试不同的演唱风格，可是不管怎么变，

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SHE 的老歌《爱呢》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蔡国权演唱的《用手走路》。蔡国权也是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。作为香港歌坛上的一位创作型歌手，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蔡国权的名气是很大的。他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歌，他的词曲古典婉转，直击人心，他的唱腔深情诗意，柔情万种。 下十五六度，寒风像把尖刀，来电话怕静，半夜一叫我就到。粉岭去石澳，我独自徒步，只许可说声全是我义务。台风换上十号，流雨冻坏世道，来电换救命，要于七秒半内到。走到兔白兔，你站着狂号，指引小狗未见像迷途。从未试过气恼，只因我棉花做，常在对我控诉，心好比铁锁做。为你用手去走，为你愿面包夹煎熬，愿努力体贴你，想向你全部透露。为你愿用手去走路，为你愿面包夹煎熬，愿努力体贴你，若你真的快乐，情愿更到晨早赶出街，冇听天气报告，天气太燥，你渐没问路，餐餐煲靓汤亦会冇味道。行路没有望路，成日话我大步，无论落雨怒，我都将会变被告。讲过算数，答辩亦无路，好想讲句 no， 又怕没前途。未试过气恼，只因我棉花做，常在对我控诉，心好比铁锁做。为你愿用手去走路，为你愿面包夹煎熬，愿努力体贴你，想向你全部透露。为你愿用手去走路，为你愿面包夹煎熬，愿努力体贴你，若你真的快乐，情愿更糊涂。 最前沿，与你一起分享最优美动听的歌声。歌飞扬2018重装上阵，全新出发。每周六日早6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 对，

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叶欢演唱的《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》。这里是千年阙歌，继续来听那英1999年的老歌《愿赌服输》。那英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，略带沙哑的唱腔中透出几分慵懒，又不失大气。他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那种磁性和爆发力，他的唱功也很出色。那英已经成为华语流行歌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。 残酷的言语在耳边呼啸，这一次我决定不逃，就算不懂和你争吵，也要说清楚谁是主角。怀疑的眼神在四处闪烁，想找个完美的借口。不是不懂你的嫉妒，你期望爱情早早结束。你冷冷的笑让我说个清楚，这次到底谁赢谁输。 这是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电影《霸王别姬》的主题歌，由张国荣演唱，同时他也是这部电影的主演之一。